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知啊 ，Nicole 啊，有冇即系曾几何时对于而家呢一个啊，身为香港嘅都市嘅生活咧，感到相当之烦厌？有冇谂过系避世咧？吓， 都有嘅，因为我过往例如做运动员嘅时候咧，其实成日都唔喺香港嘅，咁就要去外国做训练啦。咁你去到外国嘅时候，即系山明水秀啦，架车经过嘅地方系唔会见到咁高嘅建筑物，到处咧都系绿草如茵嘅草地啦，然后你就幻想，哇，好正啊！可以即係例如去到澳洲咁樣，你就會哇！如果我做個放羊人都幾正喎。 咁但係咁，因為你即係叫做即係去一去睇一睇，哇！覺得哇，大自然景色啊，非常之正啊！如果可以喺度住都唔錯嘛。但係我唔知道你之後有冇試過咧，因為咧我通常嘅感覺都係咁嘅。你咧可能去旅行都有呢種感覺㗎。你去可能去翻幾日嘅話咧，你會有種思鄉嘅感覺嘅。 都有啊。 想哎呀，翻嚟香港啊，好掛住啊，食又好啊，玩又好啊咁。 你知我曾經咧，我唔覺得自己有好強烈嘅思鄉或者好掛住香港嘅某一啲食物啦。但係咧，我嗰時喺外國訓練咗幾個月啦，有一樣食物真係唔知點解會突然浮現喺個腦海度嘅，就係老婆餅。真係唔知點解，我唔知係受廣告嘅感染啊，定還是原來真係有一種香港嘅味道或者家鄉嘅味道。 尤其係即係一啲香港嘅即係特色嘅食物啦，即係我嗰時候喺美國讀書都係㗎，又掛住香港。嘅奶茶 啊，鱼蛋粉啦、 啊，鱼蛋粉啊，哇！呢一啲系超挂住。咁但系咧，我想问你嗰样嘢咧，即系话厌倦香港呢个烦嚣生活咧，就系即系唔系头先我哋讲嗰样嘢，纯粹话去到人哋嘅地方觉得好靓，可以住下就唔错。系讲紧即系有时候咧，生活嘅压力真系太大，每日咧即系忙住翻工放工啊，要戴住一个假面具笑面迎人啊，就系、是、为咗可能博下一个嘅好印象咧。即系对于呢一种嘅生活，会好厌倦。咁啊，点解我咁问你咧？事源就系因为咧，最近睇篇报道啦，咁就系讲话喺澳洲有个女仔，咁咧佢就因为厌倦啊，做呢个都市奴隶啊，咁啊选择咧就系去咗呢个南美嘅森林嗰度做原始人。 哇！ 首先讲 quote 咋，原始人咧。是真系讲紧原始人嘅生活， 即系住喺石洞入边嗰种啊！ 佢咧就系咧平时咧系唔着衫嘅， 哇！ 跟住咧身体嘅即系嗰啲体毛咧系唔谂住剪嘅，唔谂住修剪嘅， 哇！ 咁过住嘅咧就系、是、究竟森林入边有啲咩食啊？咁就食嗰啲嘢啦，通常都系水果啊或者自己种啲嘢出嚟啊，咁就想要过一个咧最天然嘅生活。 哇！ 即系嗱，我唔知啊，嗱呢一个系一个比较极端嘅例子，但系的确咧，即系问翻呢一个澳洲嘅女仔啦，哇，点解你会咁样去谂啊？点解要有个咁嘅决定啊？咁佢就话，因为咧以往即系佢翻工都系一般嘅打工族啦， 系朝九晚五嗰种啦， 系啦，即系每日咧又要即系化晒妆啊，又要即系着一啲好靓嘅翻工衫啊，跟住咧又要熬成个几钟头搭车啊，又逼呢样逼嗰样啊，先至翻到公司。咁翻到公司之后咧，仲要咧系堆出一个面容出嚟咧，就好似好开心咁啊！就是因为要同身边嘅人打好关系，咁对于呢一种嘅生活咧，佢实在系感到相当之厌倦啦。咁呢一个系咪人生嘅意义咧？佢觉得唔系，于是乎咧就把心一横咧，就话我要搬去森林嗰度住。咁于是乎就同埋佢嘅另一半啦，就两个双双咧就去咗呢一个嘅南美洲嘅森林嗰度生活。 系， 我呢一个勇气其实我都相当之佩服。听 落似啲童话故事多啲， 系嘛？ 即系即刻即系好。 好开心咁样直至永远咁样。 咩？我就觉得系似嗰啲武侠小说啊，啲啊隐世嘅高人啊，啊我已经历尽呢个江湖嘅种种事迹，唔得啦，我要退隐深山啊！ 突然之间有一下，哎就是被召唤返返呢个森林到。 咪囉。咁於是乎佢就即係去咗呢个南美洲。咁其实嗱我都睇呢一篇报道呢都见到佢一啲嘅相片啊咁啊。即係见到其实呢、這、一个即係都可以话澳洲嘅美女嚟嘅。佢化妆都望落去都 ok 样嘅。咁你见到佢呢即係佢话自从呢我即係有投入呢一个嘅大自然生活之后呢、即係首先身体又好咗啦佢话下。咁另外呢亦都呢成个人嘅心境亦都开朗咗啊。成个人好似解放咗出嚟自由晒咁样嘅，咁当然有啲专家就话啦，哇，根据佢嗰种即系佢话每日都系食蕉，唔知食几多条蕉，几十条蕉啊，话一日食， 咁 话系啊，话自己身体健康咗啊，种种啊咁样样，咁有啲专家就话其实就冇咩根据，咁但我谂呢一个最重要嘅都系可能一个心境嘅转变啊， 系，同埋我谂系嗰个生活环境上面嘅转变啊，即系你如果一日住喺森林，咁你对住啲绿叶，可能你心境都会舒畅过你对住啲石屎森林啦，但系我又话。怀疑，其实呢个森林入边净系即系嗱生果啦，平时我哋都会食，咁啊食完生果就可能真系食叶啊，又或者可能真系食树皮啊，咁呢种生活真系健康咩？ 又未至于系去到食树皮啊，话即系你稍微有啲学识嘅话，应该你都知道喺大自然入边，如果要寻找食物嘅话，即系有啲乜嘢食过真系对自己健康啲咧？嗱，不过咁啊喺2017年嘅时候咧，呢、這个欧洲环境政策所咧，咁就审阅咗200多篇咧学术研究报告之后咧，其实佢出咗一份综合报告嘅，咁佢就即系指出咧有好多证据啦，就系、是、证实啊大自然同健康同埋幸福嘅关联性啊，即系有个研究咧就话，如果住喺咧即系森林啊好多树木嘅地方嘅话咧啊，比较接近大自然嘅民众咧，咁嗰啲人啊，咁啊发现咧嗱，首先佢哋就比较少系黐肥啦，因为有较多嘅活动能力啦，咁亦都咧有较少嘅呢一啲朋友啊用抗抑郁症嘅药物嘅，咁甚至乎咧 少啲。少啲会有抑郁嘅病症出现啦， 系啦，咁啊，甚至乎咧系入面嘅男生咧，基本上佢哋嘅死亡率啊，系低咗咧16%添嘅，就算系咧小朋友，亦都系健康一啲嘅。 系咪因为同佢哋即系如果你？近大自然啦，咁啊相对地可能就冇咁多交通啊，好多时候都要靠你活动能力，可能你系要步行啊，或者多啲跑动，系咪多运动相关呢？ 都应该系嘅，嗱，一嚟真系嗰个环境造就到你可能嗰个嘅活动性大啲啦，咁其次亦都真系因为可能你嗰个心情啊，你嗰个嘅幸福感啊，强咗啊，咁啊所以咧自然你个心态好咗啦，你个身体咪自然好咯，咁仲有就 系 因为一啲即系可以减低过敏嘅环。咁你知大自然空气都清新啲啦，系咪先？优势嚟噶嘛，系咪先？ 你去行山都觉得要吸多两啖气啊！ 喂，不过讲开呢个得意嘅，因为咧，我记得咧喺早几年前咧，即系英国广播电台啊 BBC 咧，都曾经报道过一个即系98岁嘅美国。人啦，咁佢名咧叫做莫瑞蒂斯，咁其实咧佢就有一个好得意嘅遭遇嘅，咁话说咧佢1960年嘅时候咧就曾经被诊断出啊有呢一个肺癌，咁咧医生就话，唉。你时日冇多，我谂你剩低嘅时间1年都唔够，大概9个月到啦 吓。咁你就好好享受你嘅生活啦。 系啦，咁佢又为咗悭钱啊，即系因为佢唔算好有钱啊，即系费事啊出殡咧都啊使一笔钱啊。咁于是乎咧，佢就打算翻去自己嘅出生地啊，咁就系一个希腊嗰度咧一个比较稀少嘅一个小岛。咁嗰度咧就系呢一个艾克利亚啦吓。咁咧佢就开始翻去个小岛嗰度咧，就系过住一啲啊回归大。自然嘅生活，咁喺嗰度咧，佢做啲咩咧？就照顾啊，大概200棵嘅橄榄树啊，咁同埋有一个葡萄园嘅，咁每日咧佢就担住糖梯啊，即系摘下橄榄啊，酿下葡萄酒啊，哇，真系几写意系嘛？ 系咧，谂起都觉得系人间天堂。 系啊，每日就真系见下周围嘅朋友啊，真系好开心啊，同嗰啲朋友咧分享下自己酿出嚟嗰啲酒嘅成果啊，咁样，咁估唔到系咩咧？咁日子咧一日咁过。佢反而一日咁样咧，强壮起来，即系咧越嚟越健康咁样样。 系 咁啊，卒之咧，佢咧45年过都竟然系冇事喎。 哇！咁即系其实系咪叫康复咗咧？ 嗱，跟住咧佢就翻去美国啦，谂住去拜访翻当年睇佢嘅医生啦。 话俾佢听，嗱，我冇喺你嗰度接受啲乜嘢治疗，但系都好似45年过去啦，系咪好翻 咁？咁佢又唔知系咪想嚣张啦？ 系。 咁但系总之佢翻到去咧，当年。帮佢睇症嘅医生全部都已经唔喺度啦。 最諷刺的地方就是佢依然是健在啊。咁啊，即係居民啦，喺即係頭先講過希臘小島入邊咧，佢哋嗰個生活嘅嗰啲嘅居民啊，咁佢哋平均嘅壽命咧，都比啊歐洲其他嘅地區咧，都會係多出咗呢一個大概十歲嘅。 哇！ 係啊，多咗十年喎。係啊，咁 即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佢就多你一個十年咯。 係啦，就係咁樣。咁啊，據聞咧就好似話同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地中海式飲食有關。嗱，咁地中海式飲食係咩咧？轉頭翻嚟可以研究一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烏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咁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地中海式饮食啦，你哥有冇听过啊？知唔知咩嚟？ 嗱，我有听过嘅，我就记得隐约啊吓，就系应该系食好多豆类啦，同埋海鲜为主嘅饮食餐单，因为嗰边咧主要系一啲可能捕鱼为生啦，咁佢哋就因为咁样嘅餐单咧就。相对嗰个脂肪少啲，同埋个蛋白质就高啲，咁就话会健康啲，系咪咧？ 系咁啊，其实都系噶啦。咁其实就系一种咧，即系被认为啊，健康嘅饮食习惯啦。咁因为喺地中海周围嗰啲国家居民咧，佢通常饮食咧相对就系比较食多啲，即系蔬菜啊、水果啊。头先你哥有讲过啲嘅豆类啊、杂粮啊，咁同埋多食鱼嘅。咁比较少食咩咧？少食红肉。咁同埋咧，佢哋通常系以橄榄油咧就代替奶油啦。咁仲会饮适量嘅红酒嘅。 哇！ 咁啊，即系嗱，因为咁嘅饮食习惯咧，咁啊，据闻就好似话佢哋系会健康少少。不过你就咁听啊，即系多菜少肉又多吃鱼嘅话，咁自然身体都好啲啊。好似而家我自己审视翻我自己嘅健康状况，点解咁糟糕咧？ 你又要讲你呢个减肥进度啊？即系唔系讲 我瘦咗？吓！我瘦咗唔系因为我做运动，我坦白讲， 系因为你病。 我因为病得好紧要，我真系过去呢两三个礼拜，我睇咗五次医生啊！ 哇，即系你食完药就去睇，食完药就去睇。 因为我真系顶唔顺，搞唔掂啊！同埋我想快啲好啊嘛。其实我而家今时今日仲食紧呢个抗生素，我仲有两日抗生素要食。 你有冇考虑真系搬去呢一个大自然住翻两日？可能你抵抗力好啲，人都健康啲。 听日买机票去南美啊！去南美森林揾呢一个澳洲女郎。 系啦，嗱，箧都唔使带，因为人哋系唔。着衫啦，唔化妆啦，唔用洗头水，甚至乎系全部嘢都回归自然。 喂，讲起唔着衫，即系其实我唔知啊。对于女士嚟讲，唔着衫生活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即系心理关口嚟。 我觉得系噶，系嘛？即系你唔好话去到南美洲过一个原始人嘅生活啦，近近地去日本浸温泉啊，即使入去例如一啲女性专用嘅温泉，咁日本嗰啲通常都要你除晒衫。而且唔可以攞住啲毛巾入去嗰个温泉入边噶嘛？ 你家系啊， 我都会觉得有啲尴尬嘅，其实系啊，同埋好似要咁赤裸裸咁行喺人面前咧，好似未习惯啦。 系喎，咁但系即系我都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即系去日本啦，又系啊，即系去第一次去浸温泉。咁啊，当时啊，导游都已经讲噶啦，就话喂，大家一阵间咧浸温泉嘅时候咧，唔可以摟毛巾噶咁。咁啊，其实咧，你见到喺车上面嘅所有即系嗰啲游客咧，都面有难色啊。 喂，即系同呢个团友要肉白相见啊！ 系啊，我已经即系啊，首先我又唔系想睇佢，咁但我都好怕自己俾人睇噶嘛，你知咁完美嘅 body 吓，唔可以下下咁样咁公开式咁样俾人哋去欣赏噶嘛，系咪先？ 即系我睇咗都唔知要洗眼洗几耐啊！ 嗰种咁样咯，咁啊，但系即系我唔知咧，可能男仔会。比较容易冲破呢个关口，我唔知系咪，因为打从咧我即系即系第一次浸温泉之后，你都即系已经即系豁出去啊，成条毛巾都抛即系抛去身后嘅时候咧，你之后打后再浸温泉咧，已经冇咗呢一个心理包袱，我唔知咧。 但系唔系，因为我曾经我过往咧去做运动员，同啲队友一齐练习嘅时候咧，悭时间咧，我哋都系肉白相见嘅，即系喺个浴室嗰度咧，其实即系都系肉白相见。 但 系 同悭时间有乜关 系？唔系因为拉开晒个帘咁，你好快啊嘛，即系唔使特登逐格逐格等啊。 哦， 系啊，即系我哋可以十个人用三格嘅 沖涼房。 哇，咁逼啊！ 可能冇 限時間，原來係咁樣樣，即係一個浴室，喂，大家上嚟啊！有位啊，仲有位啊，呢一邊呢邊。 如果唔係，你就要等噶嘛，即係可能佢入邊又要著曬衫先肯出嚟，又要化曬妝、包曬個頭靚靚咁出嚟啦。我哋唉咁耐啦，都咁多年好姊妹，冇乜所謂。 係咪即係講緊嗰陣時候係即係可能例如話大家住同一間酒店嗰啲啊，一個廁所一齊沖嗰啲。 係啦，同埋你都知去到外國咧，有時候佢啲浴室真係好簡陋嘅。 你仲親密過啲夫婦啊？即係每一個隔離喺便便緊，另一個喺沖涼。喂，好唔好啊？好快啲啊！好臭喎！你沖呢個涼啦。 原來你平時係咁嘅， 會唔會有呢一啲啊？你會唔會有呢一啲㗎？ 我哋又冇嘅，但係有時因為你練完真係好攰啊嘛，個個都唔想等到最後嗰沖涼㗎啦，咁啊不如一齊沖入去一齊沖算啦。咁但係咧，我就記得去到外國嘅時候，我哋有一次誤打誤撞就撞咗一個天體沙灘，咁嗰度其實就都好好保護嘅，好好私隱嘅，因為側邊圍曬板嘅。咁我哋正常咧就係喺出邊，咁但係個天體沙灘就圍曬板咁圍住咗一忽。咁我哋大鄉里嘛，唔知啊嘛，咁同行嘅就喺度，咦咩嚟嘅咧？裝下裝下，咁咪乜都裝唔到。咁但係咧，啲男仔咧就即刻話：我入去啦！咁樣，哇喂，天體嘅喎，要除衫嘅，冇問題。咁樣，我未入啦，我哋喺出邊等你啦。咁， 咁你哋就係咁樣樣冇入到去見識一下。 冇啊，喂點啊？嗰、那個係你嘅隊友，你都唔會無啦啦除衫啦嘛。 咁你有冇問翻你嘅隊友，即係入去啊，即係感受完啊，體驗完第一次啊天體沙灘，咁有冇問翻佢感受如何咧？ 佢話原來入邊乜都冇咯， 冇人啊嘛。 係咯，我諗係我哋嗰啲時間唔係嗰啲假日啊，又或者大家好中意沙灘嗰啲日子啦，純粹係行過撞到咁想入去睇下啫。 係，不過其實即係講到即係有時候咧去翻呢一啲即係回歸大自然啊，要即係完全係自由奔放到咧，係連衣服啊，甚至乎嗰個生活啊，都係有個180度嘅改變。其实我都喺度谂，究竟嗰个原意系咩咧？嗱，即系嗱，你讲如果系饮食啊，我明啊，因为你真系食咗落肚噶嘛。咁、但系你讲紧生活习惯，即系可能系话瞓嘅时间长与短啊，即系作息时间啊，咁我都明。因为呢个真系同你嗰个生活咧，嗰、那个嘅即系节奏咧，系有关系，因为直接系影响你嘅作息啊嘛。但系真系唔着衫。同健康有冇关系嘅咧？ 嗱，呢一个我真系有啲保留，因为嗱，即系你小学嘅常识科都会学啦，衣物系保护身体噶嘛。简单如果你着短裤去行山啊，周边嗰啲野草可能都会介到你只脚啊。咁其实你唔着衫又为啲咩咧？ 同埋我就算即系谂翻原始人咁样样啦，即系虽然我冇过过原始人生活啦，咁但系你睇翻啲相啊，原始人佢哋都会可能攞啲兽皮啊，或者可能用啲树叶啊，即系一啲衣物俾自己作为呢一个可能御寒啊。又或者其他保护作用的嘛，花少少时间思考一下啊，点解要除衫呢？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已经用一个新闻时间啦，尝试解构啊，究竟啊，即系唔着衫嘅好处在于哪里？即系我喺度谂，嗱，先唔好讲远先啦， 系 喺屋企啊吓，即系假设你自由奔放少少啊，唔好话喺个即系厅嗰度啊，同屋企人相处，假设喺你自己间房入边咧，会唔会系令到自己解放少少？可能唔着衫，或者净系着住内衣裤瞓咧咁，即系我唔知阿力哥有冇试过啊？嗱，我自己吓，我有嘅，我有段时间咧喺美国，因为我嗰阵时候住阿里。桑拿州咧，系真系好热嘅。 系 咁，我哋又即系啊，苦学生为咗节省一个生活嘅开支，唔开冷气。咁我哋有一段时间咧，就系过住净系着住条 boxer 嘅生活。 系 咁啊，甚至乎我同房，因为佢唔系着 boxer， 佢着三角底底嘅。咁有一段时间咧，佢好似咧呢一个嘅重庆森林嘅梁朝伟咁啊。咁咧就着住条白色嘅底裤啊！咁咧就 两个男人净系着住条白色嘅底裤同一间房瞓。 其实个画面好笑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一齐喺个厅嗰度张圆台食饭噶嘛。咁啊，两条友着住条底裤，喺度夹住嗰个中间嗰碟豆豉鲮鱼咁样爬住饭咁样。跟住有一次咧，最系咧有一个同学仔咧，因为我哋嗰个apartment咧都系一个即系。 kind of 係公共地方，好多啲同學咧自己係 chit chat 咁樣入嚟啊，打等啊，等下一次上堂，因為比較近學校。係咁啊，有個同學咧衝入嚟見到我哋兩個喺度就冇緊呢一個嘅豆豉鯪魚，咁啊入嚟嘅時候咧就即刻攞起佢啊，因為攝影學生嚟嘅，揦個相機就霎咗一張相喎。咁自此呢一張相咧就成為咗我哋學校朋友之間，係啦，即係一個巨作啊，可以話係啊。咁呢啲舊事唔好再諗啦，唔好諗翻轉頭啦。 嗱，我都試過冇著衫瞓觉嘅，咁但系其实我有着内衣，只系冇着棉衫啫。因为嗰时喺德国，咁嗰度唔知点解唔兴装冷气噶，咁佢可能一年最热嘅得嗰几日，又或者几个星期，咁所以就咁啱嗰段时间我喺嗰度，跟住我哋就冇着衫，即系冇着外衣啦，又着内衣咁瞓觉啦。不过咧。原来唔着衫瞓觉咧，对人系有好处噶喎。 睇有咩好处先？ 系啊，嗱，因为咧，根据呢一个2014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嘅一份研究咧，就话裸睡其实系有效减肥嘅。乌嘉伦， 系点解你咁样笑吟吟咁样望住我咧？乌嘉伦，裸睡咧有效减肥 的？唔系，因 为你又打咩鬼主意啊？ 我一见到咧， 肉结冰晶啊！你想点啊？不怀好意。 我完全冇兴趣啊！先至聲明，但系我只不過覺得呢啲咁懶嘅減肥方法好啱介紹俾你咯。 即 係 除咗件衫，除咗條褲咁啊， 唔使喐喎，最簡單係咪先？啱曬你啊！跑步又係嫌攰。 咁但係個原理係咩啊？ 嗱，原理咧就因為當如果你唔著衫瞓覺，身體同埋空氣接觸嘅面就較多，咁而空氣喺皮膚上邊嘅流動咧，亦都比較容易，所以你嘅熱能咧就會容易被帶走。咁而你咁快散熱嘅話咧，你身體就要更多熱量去製造熱能保暖，咁所以咧相對就消耗多啲能量，咁就易啲減肥。聽落係咪有文有路咧？ 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咁有時候你喺公園嗰度跑步咧，咁你咪見到一啲嘅大汗啊，即係咧跑下跑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除咗上身衫喺度繼續跑啦。你公司其實有個同事都好中意咁嘅，不過費事開佢名啦。 邊個啊？唔知喎。 有時候如果有 at 佢 IG， 你又見到成日。自己 selfie 咧跑跑下步咧，影一张相就系咧赤裸自己嘅上半身咁样样咧，想点咁嗰啲咧，咁嗱，即系咪呢一啲咁嘅大汗，即系跑步嘅时候除咗上身衫，咁嘅效果系咪更加显著咧？ 嗱，我估效 如果用呢一个嘅概念去分析嘅话， 我估咧用吸精嘅效果咧系更加显著嘅。不过咧，我相信在于运动表现上就唔系啦，因为我曾经咧我哋爬艇咪都烈日当空下嘅，我哋嘅教练咧其实唔俾。我哋除衫爬艇嘅，因为当你除衫爬艇嘅话咧，你个水分啊会流失得好快，咁就变相你更加容易中暑。其实你应该系要有翻件衫保护翻，唔好咁容易俾啲太阳蒸发咗你啲汗啊，又或者表面嘅水分咧，其实你系冇咁容易中暑。咁你冇咁容易中暑，其实你嗰个运动可能个耐力表现咧就会好啲咯。 哦，不过其实即系头先我哋一讲开啦，即系当然你话裸睡嘅话咧，我自己就冇呢一个习惯，即系而家都收敛咗好多噶啦。 喂，唔系喎，减肥喎，是唔是啊？ 我惊我冻。你睇下，佢已经病到咁，你仲要我裸睡，我被都唔通唔冚咩，大佬啊！咁嗱，就系、是、即系你讲到瞓觉，反而就觉得呢一个系值得关注嘅，即系因为嗱，头先我哋讲过啦，我哋今日都系讲下呢、這、一个即系类似系回归自然嘅生活。咁嗱，但系坦白讲，你话要我哋贸然放弃我哋城市人嘅生活，即系真系移居去唔知边个深山野岭嘅话咧，系几近系好难噶啦，即系机率系近乎零咁滞添。 系啊，喂，唔好话乜。嘢叫你放低部电话一日啊！你都周身唔聚财啦。 系啊，你都好似好冇安全感咁啊嘛。咁嗱，当然即系，但系我都鼓励嘅。鼓励系咩咧？就系、是、有时候我哋都真系可以参考一下。 嗯， 喺城市入边咧，都可以过一啲比较自然、健康少少嘅生活。咁当然嗱，饮食我哋头先都略略讲过啦、 地中海饮食方法。 地中海饮食方法啦，其实讲嘅都系可能都系多菜少肉嗰啲老生常谈嘢啦。OK， 咁嗱，但系反而作息嘅得意，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受到即系工作嘅規限啊，或者生活嘅規限啊，好多時候我哋即係作息時間真係唔到我哋揀，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個時間仲喺度做緊節目嘅話，你有乜可能話而家我哋可以嚇 12點瞓覺啊？ 十二點瞓覺，通常嗰啲咩建議時間啊，9點10點就話即係上床瞓啊最好嗰啲咁樣。其實我都唔知幾多年冇試過。 同埋有啲人就話跟翻原始人嘅生活習慣咧，就係日入而休，日出而作，咁就應該太陽落山咧就應該準備瞓覺啦。哇，我覺得～ 得根本冇可能啊。 唔係嗰陣時候，其實我有曾經試過呢、這、一個即係咩原始人又係減肥法啦。其實佢鼓勵嘅都係嘅，即係佢話以前原始人啊，首先佢飲食係點樣樣啊，咁、啊即係盡量唔食咁多啲咩加工製品啊嘛。 係即係香腸啊、火腿嗰啲蒸肉啦。 係啊，嗰啲盡量唔食啦。其實佢連嗰啲咩麵包啊、飯啊都唔係好食嘅，因為佢覺得呢啲全部加工過嘅嘢咁樣。咁食飯嘅時間咧好鬼早嘅，因為佢話咧通常嗰啲咩原始人咧佢哋嘅做嘢時間就係日落之前啊嘛，係 啊， 咁所有嘢做曬喺度，基本上日落之後咧，基本上佢哋就係處於一個叫做正式嘅狀態咁樣樣嘅。咁我都曾經有即係嘗試過去試下跟下啦，但係太辛苦，因為人哋真係日落之後叫做正式啊嘛，我日落之後先至開始秘密工作啊，大佬啊，咁你去到半夜啲時間咧，餓到癲啊，冇可能。 你 係 咪後現代人嘅生活方式咯？就係人哋太陽落山就休息，你就太陽落山就先起身做嘢。 其實你講到瞓覺的一樣嘢咧，嗱，先唔好講話作息時間係點樣啊，瞓覺瞓幾長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大難題。 係， 轉頭翻嚟我哋真係拆解一下瞓覺。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大家通常係可以瞓到幾多？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真係要問一問阿 Nicole 呢，你而家啊平均每日瞓覺瞓到幾多個鐘頭呢？ 嗱，我自己我諗六至七個鐘啦，如果正常即係要翻工嘅日子啊，因為我自己唔知係咪成日精神比較緊張咧，好難入睡，同埋都幾醒瞓嘅。 啊，你個人好緊張咩？聽唔出喎。 係咪？ 係 但我真係唔知點解我好醒瞓，而家越大越醒瞓，因為嗰時我由運動員嘅狀態一退役咧，唔知係咪缺少咗一啲能量嘅輸出啊，即係冇做咁多運動啦。 哦、 其實我嗰段時間係完全瞓唔到覺嘅、 哦， 我係兩日瞓一日咁樣。 即是不知道精力是怎样投资的。是 啊，真的很辛苦，因为你是夜晚又没有人陪你，那你就只可以望着天花板，但你又觉得自己是应该要睡觉又很精神、哦。那你就可能等了两晚没什么睡过，然后第三晚、啊、真的很累就入睡 了。你那时候讲的是很早期而已。 很早期的。 刚转变的生活节奏。 是啊，所以其实我后期呢听过有一些运动员退役的时候呢，是他们会慢慢去做一些即是循序渐进地去减少他们的运动量。 哦， 就令佢哋呢一個， 唔係一次過 miss 啊， 係啦，唔係令到佢哋個過渡會好啲咯。因為我嗰時真係太辛苦咧，我直情落去落街跑步。要加翻操你先可以夜晚瞓到觉咁样。 哦，我以为你讲话，因为去到后期嘅时候咧，你叫我都唔醒啊！我以为你讲呢样嘢 都唔系嘅。不过咧，其实瞓觉几多个即系瞓觉嘅长度咧，都影响你个精神反应。 哦，呢个一定添啦。 系啊，咁你平时瞓几多啊？ 我自己啊，睇下好唔好彩咯。因为好唔好彩咧？因为其实咧，打从我个仔咧出世之后咧、嗯，基本上我系好睇彩数瞓觉，因为 喂，但系你个仔而家都几岁噶啦？ 佢会走嚟搞醒你啊！你明唔明？嗱，而家佢翻学好啲，因为佢翻朝头早。咁啊，平时大家知道我因为收得夜咧，我基本上我嘅作息时间咧，我系冇四点钟我都瞓唔到嘅。 嗯， 通常我一定系四点打后瞓嘅。咁啊，四点到六点呢啲时间啦。咁啊，瞓咗之后咧，咁啊，如果我仔翻学就好啲，因为咧佢十二点钟放学， 哦、 即系我起码瞓到六粒钟。 系 啊，理论上啊吓， 理论上 周末系冇可能噶啦，因为咧佢平时咧大概系可能九点钟嘅起身嘅话咧，咁我就可能瞓得三四个钟。 冲埋嚟，爸爸陪我玩啊！ 系啊，或者话爸爸起身啊，咁我哋即系做啲嘢啦，食早餐又好啊，做乜都好啦咁。咁的确咧，其实嗱，我点解头先阿迪佢一讲就系话，喂，对于你精神状况啊，反应种种系有影响咧，都梗系会有嘅。 系啊， 因为即系尤其是年纪越大越体会得到添啊。 嗯， 即系咧有时候咧，你唔够瞓嗰啲时间咧，俾人问问题咧，你都喺度 O 一 O 嘴啊，即系谂一谂，谂咗好耐之后，佢仲要系谂乜嘢咧？唔系谂个答案，我去谂，佢问紧我啲乜嘢嘢咧？都系几大件事，你话真系。 系啊，同埋有时候，如果例如好似阿乌嘉伦你咁样啦，做完呢一节落。玩家，然后可能朝早咁啱约到朋友咧，你个脑真系转唔够快噶嘛， 是啊、 你系会好疲倦。咁所以咧，睇翻咧早前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咧，佢哋就做咗一个研究，咁、就揾嚟48位嘅成年人，就监控佢哋两个星期嘅睡眠啦，咁就分为4个钟、6个钟、8个钟，同埋通宵3日。 呢四個組別， 係 係啦。 哇，通宵三日唔瞓啊，好辛苦啊！ 係好辛苦，真係好辛苦。咁、但係發覺咧，你小心啲啦，因為咧佢哋每兩個鐘就會幫佢哋進行認知啦同埋反應能力嘅測試。咁發覺咧，每一晚瞓八個鐘係最好嘅，反而咧瞓六個鐘嗰一組嘅人咧。去到第十日，佢哋嘅功能反应系越嚟越差，而两个星期之后咧，佢哋嘅反应系比通顶两日嘅人更加差。 哇！ 所以你小心啲、 即系其实你瞓六个钟头叫做短差下咧，都未必系一件好事。长远嚟讲， 系啊，即系如果你连续两个星期都系瞓六个钟嘅话、其实你嘅反应啊，各样可能你个脑嘅转数都会冇咁快啦。所以如果你下次真系要补一补眠好啲啊，乌嘉伦。 不过咁，我又觉得即系你讲呢一个瞓六个钟头，亦都我谂好视乎就系你自己平时嗰个瞓觉你要瞓即系几耐啊，嗰个需要咧都有关系。因为有啲朋友咧，我自己身边唔少朋友都系啦，年纪开始大啲咧、其实系真系瞓得冇以前需要瞓咁多嘅、即系可能咧，佢瞓大概即系五六个钟头咧，佢又醒嘅。根本你要话啊，我再瞓多阵啦，咁早咁样样咧，佢话我真系瞓唔到啊。咁所以可能将嗰啲精神咧，就系放喺其他地方，可能都会好啲，都唔出奇。 系啊，同埋我觉得真系多少少去做运动咧，即系唔好话好辛苦嗰种运动，你行下，可能舒缓下你身心，冇咁紧张，都有助入睡咯。 所以其实真系噶，我有段时间咧，即系讲紧又系好耐好耐之前啦。就係、有段時間好早醒啊，咁咧天未光嘅時候咧，走去行山。 哇，好危險啊，烏嘉倫！ 咁當然你唔係行嗰啲好危險嘅荒山嘢，即係你行翻啲自己熟嘅地方，即係周圍出去逛下咁樣樣啦。 但係會好啲咩？ 係會好啲嘅，係真係會好啲嘅。 係咪吸收咗天地靈氣？ 點解咧？因為首先就係咧，你醒咗個人，你夾硬勉強自己再瞓咧，係會頭痛嘅。我会瞓到头痛㗎喎。咁我反而呢就呢啲时间呢可能走落街行又或者可能係即係去附近，因为我嗰时候住嗰头都有啲即係山径可以行下咁样呢。咁就俾自己叫做係稍微啊即係有机会去走动一下。即係大家都知啊，如果朝头早有做运动嘅话呢，即係好就好在就係呢可能令到你血液循环啊种种呢、令到你个人呢真係会再精神一啲添嘅。 係我嗰时其实我退役之后一段时间咧，都系翻朝九晚六嘅工作嘅。咁我尝试过朝早六点零七点去跑下步，咁就发觉咧，其实早食饭之前嗰段时间系真系精神嘅，但系食完饭就好似开始后劲不继，开始眼瞓啦，唔知系反气攻心定还是真系冇咁多精力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朝早一个恒常嘅运动习惯咧，其实个人嗰个血液循环同埋嗰个生理作息好似好啲嘅，会即系个生理时钟好似调节得好啲。同埋系一个好容易去调节生理时钟嘅一环啦，你系可以控制到噶嘛？ 咁啊，即系姑且今日我哋讲完之后咧，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啊，尝试参考下呢、即系过住一个比较自然啲啊，甚至乎几近系一个原始少少嘅生活啦。咁啊，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